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0集，生辰二。碧霄楼是陇业最大也是最昂贵的酒楼，别说是平头老百姓，便是那些个大官要在这里摆上一桌酒席，那也是十分有脸子的事情。因此在这里摆个生辰宴，不止一桌两桌，几乎将整个酒楼都盘了下来，那可算是风光无限了。有多风光，自然就要付起多贵的银两。瑞庆王府三年来年年都在此摆上筵席，也足可见府上富得流油。正坐的主位上，年轻男人斜斜而坐，漫不经心地勾着唇，听着众人恭维的道贺声。紫金长袍几乎将整个座位都铺将圆满，远远看去便如同流动着的夜色星空，有一种华丽的旖旎。敬酒的人多了，身上自然而然染上微醺，然而一双桃花长眸似笑非笑，好似也有微微的醉意，却又无比清明，倒是让人分不清是醉还是醒。来往的宾客里也有女眷的，瞧着那年轻男子，皆是不由自主地投去倾慕的目光。这瑞亲王年纪轻轻，生得俊美无愁，风华满身，却又有几分邪气的俊俏，恰好就是女人们最痴迷的那一种。再加上他地位高贵，家财万贯，正是挤破了头也想往人身边冲啊。可惜的是，这样年轻偏就已经娶了夫人，还是明媒正娶的王妃。不过虽然有了王妃，侧妃之位不还是空着吗？便是做不成侧妃，做个妾只怕也是人人争抢着要做的。卢婉儿坐在卢夫人身边，目光倒是不由自主地往谢景行身边投去。两年前第一次瞧见谢景行的时候，他就心生爱慕了，这世间男子皆是庸俗不堪，唯有这人能让他倾心相对，偏他身边那个本来该自己站着的位置，却被沈妙那个愚蠢的女人给占据了。一想到这儿，卢婉儿就怒不可遏，恨不得将沈妙撕个粉碎。他有心想要过去同谢景行说两句话，可是眼下都是那些臣子在与谢景行恭维，他到底是个官家小姐，就算再胆大也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上去献殷勤，不由得有些闷闷不乐。一转眼却瞧见正在与叶客说话的叶梅，卢婉儿的脸色就沉了下来。身为女子，总是对旁的女子容貌最是敏感的。卢婉儿自认娇生惯养，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，因此看旁的女子总带着几分俯视的目光。在整个陇业里，她自认为自己比之公主也是差不离的金贵，便是和卢家齐名的叶家也不放在眼中，因为叶家子嗣稀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姐。可是如今却听闻叶家认回了两个流落在外的一儿一女，本来卢婉儿还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想来瞧一瞧究竟，待看到叶梅究竟长得是什么模样后，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。叶梅生得太美貌了，美貌便不必说了，还有一种特别的风韵，无时无刻的不勾得人往她身上看。说是妩媚，却比妩媚多一分天真，说是天真，却又有一种成熟的风情。最重要的是叶梅还很聪明，就比如他们姐弟二人分明才认祖归宗，今日也是第一次见许多夫人，这会儿却已经能和那些夫人相谈甚欢了。一个美貌的、聪明的、还懂得进退的女人，现在还被冠上了叶家千金的名号，看叶夫人对她因为愧疚也十分宠爱， 在其他地位权势差不离的基础之上，本身比自己好过太多，这让卢婉儿有了强烈的危机感。听闻这个叶梅还救了瑞亲王一命，和瑞亲王府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更近一层的关系，卢婉儿恨得牙痒痒。一直以来，卢婉儿都将谢锦行看作是自己的，就算有了沈庙，卢婉儿也从没有一刻打消过自己的念头。一个异国的官家小姐，在陇业无亲无靠，凭借卢家的本事，日后寻个机会让她销声匿迹，不算什么难事。因此，卢婉儿甚至从来没有将沈庙看在眼中。可是，叶梅却不一样。要知道，叶家一直和卢家关系微妙，算不上友人，可也称不上仇敌。若是叶家要和瑞亲王府联姻，卢婉儿一个机灵，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，一言不发。他这头想着，那头叶夫人却是有些吃惊地说道： 说起来，倒是一直都未曾见亲王妃，怎么，亲王妃今日没有来吗？ 诸位夫人便又窃窃私语起来。其实众人又不是瞎子，沈庙没来自然早就看到了，之所以没说，不过是因为无人起头，现在叶夫人既然提起，自然顺势就开始讨论起来。叶夫人又道： 不会是身子病了吧？前些日子我去接梅儿和克儿的时候，见着亲王妃有些憔悴。想来也是，亲王殿下病着，他这个做妻子的自然也是焦心，似乎那时候身子就不好，连亲王殿下都未曾顾得上照顾呢。 此话一出，一片哗然。这叶夫人这番话里，既又不露声色地提了一把她去过亲王府，亲王府和叶家因为叶梅姐弟而关系密切，又将沈庙狠狠地贬低了一番。瑞亲王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沈庙竟然连照顾都不去照顾，便是真的身子病了，也实在是太过没有良心。那头的谢锦行正在饮同僚进来的杯酒，也不知有没有听见叶夫人的话，嘴角含着淡笑，目光却未曾往这边落一眼。有人就道： 莫不是夫妻二人吵架了吧？ 这怎么会呢？ 卢夫人笑得和气。 当初亲王妃不是亲口说的，瑞亲王府都不会再纳人了吗？可见二位感情是极好的，否则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既然感情这样好，定然不会吵架，还是莫要多想了。 卢夫人至今对沈庙当初在卢婉儿面前说的话耿耿于怀，她越是这么说，反倒是衬得沈庙越是自打脸，说的那般耀武扬威，还不是和自己的丈夫离心？所以说嘛，人都不要那么嚣张。卢婉儿闻言，被叶梅打扰的心情这才稍稍好了些。虽然她也不悦叶梅，可若是沈庙和谢锦行不好，她也是乐见其成的。叶梅微微看向叶夫人： 亲王府不会纳人吗？ 叶夫人摇头低声道： 都是亲王妃自己说的。 罗檀真是听得一肚子气，他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没想到没有看到沈庙，这里的夫人小姐他一个都不认识，又不能贸然说话给沈庙惹麻烦，这会儿听得这些人越说越过分，真是忍无可忍。 不会不来了吧？ 有夫人就问道。罗檀正要辩驳的时候，却听得门口传来一个温和含笑的声音，他道： 对不住诸位，我来迟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